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27集。当然，他的确有好几次没接电话，但是这个不能完全怪他，好吧，可能有一点点怪他，但这都是无足轻重的细节，他才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黏黏糊糊地跟在人屁股后面，不接电话又有什么问题？总之，他没错。可能有那么一小点错，但归根结底，他们都长大了，所以小时候的事可以不作数，他说不作数就不作数。等走出校门口，云建威的脚步越来越慢，胡文泽都拖不动他了，转头 干嘛？肚子痛？ 我爸刚才打电话跟我说家里有点事，我得赶紧回去。 不是吧，票都买好了。 哎呀，我真有事儿。 正巧这时他爸又来电话，云建威马上接起来。云洪洲在电话那头说： 微微，你要是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，我就先带阿峰去外面吃。你带钥匙了吗？ 哎呀，好的，我马上回来，爸你别催我啊。 啊。 云建威挂掉手机，冲胡文泽露出我也没办法的表情。胡文泽只好朝他挥挥手， 行行，你忙去。 云建威与其他人打过招呼，在路边拦了辆出租，上车走了。他坐在车后座，把玩自己的书包袋，手指绞进袋子，松开，松开又绞进去，很快变得通红。他莫名其妙开始坐立不安，这种躁动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回到家。出租车在小区门口停下，云建威跳下车，三步并作两步往家里快步走，背后书包上的小挂牌左右摇晃。走进电梯后，云建威刷过卡，一双眼睛盯着平缓上行的数字，眼睛睁得老大，电梯箱顶上的光全部映进他那双圆亮的眼睛里。叮一声，电梯门打开，云建威立定跳远蹦出电梯。等到了自家大门门口，他又立刻刹住，假装若无其事，晃晃手，踮踮脚，左右看看，从书包里拿出钥匙，打开门。他一眼就看到玄关处放着一双没见过的鞋，也一眼就认出那是谁的鞋。云建威从鞋的尺码认真推算主人的身高，感觉好像比他想象中还要高，他肯定算错了，他数学不好。 微微回来了。 客厅里传来云洪洲的声音。 怎么半天不进来啊？ 我换鞋。 他换好拖鞋进屋，刚走进客厅，沙发上坐着的男生同时站起来，与他视线相对。齐峰真的长得比他想象中还要高，而且还有点不像他印象里的那个齐峰哥哥。云建威竟然有点不认识眼前这个高个子的大哥哥了，他明明记得印象里的齐峰很黑很瘦，长相的话只是比较端正，要说帅，齐峰还没那时候他认识的另一个哥哥黄正阳帅。当然土里土气的穿衣风格倒是一点没变。两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云建威先不自然开口。 你怎么没以前那么黑了？ 齐峰傻站一会儿，反应过来。 高中在城里念书，老坐教室，没怎么晒。 声音也变了，以前齐峰不爱说话，云建威只记得他是很温和的少年音色，如今齐峰的声音却介于少年和男人之间，变得更加低缓深沉，听起来 又有着熟悉的温柔。云降微哦了一声，又没头没脑地问， 哦，你现在多高了？ 齐峰也没头没脑答， 上次体检是1.83米。 云建威心里疯狂感叹， 怎么这么能长？这家伙高中不会是念的体育生吧？ 一旁的云洪洲已经看不下他俩之间别扭的氛围，主动开口， 两位小朋友，你们肚子不饿吗？ 他正要说带他们两个出去吃顿好吃的，云建威马上就自告奋勇， 我去做晚饭， 然后扔下书包就跑上楼进了卧室。没一会儿，换上一身休闲居家服出来，钻进了厨房。齐峰只得重新坐下，看着厨房的方向， 微微学会做饭了？ 嗨，嫌我做饭不好吃就自己跑去找他奶奶学了。哎，别说啊，手艺确实比我好。这次来呢，就好好住在我们家，别去住那种集训宿舍，那种地方人多太嘈杂了，影响你学习。 齐峰沉默半晌，犹豫道， 还是先问问微微吧。 嗨，不用问了，你没看见他见着你高兴着呢，一张脸高兴得红扑扑的。 云建威围上自己买的小熊围裙，在料理台前煮稀饭，煮蔬菜饼，煎荷包蛋，把中午奶奶送来的墨鱼仔汤拿出来热了热，还切了盘水果。平日里晚上如果父子俩都在家吃饭，他就负责做点简单的晚饭。他忙活半天，把晚餐端到餐厅桌上，云洪洲和齐峰已坐在桌前等着。面对这一桌像模像样的丰盛晚餐，齐峰都有点看呆了。云建威翘着得意的小尾巴坐下来， 尝尝味道。 齐峰夹起一块蔬菜饼，咬下一口，认真点头， 嗯，好吃。 云建威桌下的脚已经开始左摇右摆，桌上还面不改色， 嗯，随手做的，可能有点焦了吧。 宝贝，别端着了，吃饭吧。 云建威瞪他爸，云洪洲马上端碗吃饭。云建威拿勺子给自己舀汤喝，喝了几口后停下来，假装不经意的又看了齐峰一眼。刚才两人站的距离有点远，而且许久不见，乍一照面还有点不大适应，现在坐在一张桌前，拉近距离，暖黄的小吊灯落下光，云建威终于能仔细看清齐峰的脸。齐峰的确和从前不大一样了，跨过了少年的青涩时期之后，齐峰的五官逐渐展开，终于显露出他线条感极强的骨相。齐峰的眉骨和鼻骨高而饱满，眉峰上扬拓正，鼻梁高挺笔直，眼窝深，眼睑薄，睫毛长而密，从而令他的眼睛看起来充满了故事感。而当他低头垂眸的时候，下压的眉弓和薄薄的眼睑便淡化了温柔，显露出一种冷淡的质感。齐峰埋头吃饭，吃得脸颊鼓起，抬头不小心碰见云建威的视线，露出疑惑神色。云建威马上转移视线，用力清嗓子，把旁边的云洪洲还吓了一跳。 你 云建威推推他爸， 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 是这样啊，阿峰不是今年6月高考吗？他成绩好，学校推荐他来临安市参加一个高中生的集训，要集训3个月。你齐叔叔和彭阿姨说是让他住那个集训的宿舍，但是我觉得集训的宿舍人太多了，会吵着你哥学习的，就想着要么让你哥来我们家住，正巧他们集训的地方离咱们家也不远，就几站路，你觉得呢？ 云建威搅自己碗里的汤，假装随意。 哦，可以啊，反正我们家还有房间。